尽挂牵，爱你却未开口，宁愿像现在是好友。愿你开心，偶然想到我。 汪的黑眼睛，笑太多真善。你面容上的改变，脑里未移迁，轻飘飘的旧事呀，悄悄的飞逝，数载如梦烟半笑，回首那堪计，风萧萧的漫长路，你只身飘零，仍在寻觅你踪影，渺渺像流星，黑漆漆的孤枕边，记你的温柔。成多空虚，难可再拥有。抬头遥望天边，隐隐见那倦了返家。你可会将它不久变作归家？但愿重拾美丽往昔。清的秋雨点，再碰我窗前。你别离后的转变，我永是云烟。孤单单的身影中，那痛苦失落，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痛。身飘零，仍在寻觅你踪影，渺渺像流星，黑漆漆的孤枕边，记你的温柔，破晓乍醒多空虚，难可再拥有。